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，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又变成流浪，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，戒根烟，心一心，别再想。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，你怕我打听你在哪，我才察觉回不去的家，与当年想的有所偏差。身在何方，是否黯然神伤，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，愿一生最漫长是为爱哽咽，心一心，别再想。我一生最漫长是离开你身旁，戒根烟，将你心痛全释放，戒根烟，将你心痛都释 心，眼泪啊，永远不改。不